有白色的梦，有红色的情，单纯而又执着，轻轻飘着我的黑发，你是这样温柔，给我最深情的吻。春天来的风，春天开的花，秋天悄悄飞落，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，转变后的冷漠，明明该有一个结果，偏偏留下伤口，给我最伤痛的泪。 优雅并非是与生俱来的，它是心灵和智慧的完美结合。一个人的优雅是来自于阅读、人生历练和生活的塑造，是自信、独立和高雅的象征。这种品质是来自对生命的领悟和人生的沉淀和积累。 你可知？